111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2，升2毫；阿里巴巴81.1，跌1.25；盈富基金20.3，跌8仙；美团158.6，跌1；恒生中国企业69.82，跌3.4。网易155.9升3毫，快手67.8升1.05，李宁系50.75升1毫，中海油11.6升1.8，京东集团197.4跌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866，瑞士法郎8.18。澳元5.561，加元6.122，新西兰元5.08，欧元系8.3867，每百日元对港元6.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4点，跌72点。港金报173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59美元，卖出18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的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多车繁忙的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方面，大网仔路近住雅竹苑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有少少车龙噶，分别排到去爱月楼同埋去到麦边。提一提大家啦，因为要紧急维修路轨，电车服务方面啦，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东行线，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嘅西行线啦，仍然系暂停噶，要搭电车嘅朋友要注意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林锦公路加道里上斜去元朗。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0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日东二村美日楼、秀茂坪、秀茂坪村秀晴楼、土瓜湾长隆湾六座、沙田水泉澳村津泉楼、青衣村二位楼、天水围天盛苑盛泉阁、荃湾海湾花苑二座、马鞍山听同雅苑二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351号彩华花苑A 座、沙田的沙田第一城47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 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他们五个人一条心，共同创作好音乐，跨越不同年号，歌曲历久常新，将人生阅历汇聚音符，写出乐迷心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八月号，日本五人组合音乐特辑。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一对新的韩国男团，差不多有成九个人，一行九人，所以这首新歌他都是这样写 One of Nine Unite。 It's so easy me or not 할만하잖아우주의별보다많지않잖아궁금해나의선택지누구의손에주게될까요 虽然是新人，但关注度非常之高。上星期新上榜占第九位，这个礼拜跳升到第七。Unite 的意思就是说 You and me, we are connected。有这首新歌 One of Ni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6号骚动音乐，咁啊预告一下，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六点钟出现嘅会有 一位新嘅名字啊，本地嘅独立音乐人叫做 The Royal Red Royal Leisure。 Royal Leisure， 如果你有睇我哋个 post 就知道我哋究竟点样食佢个名个字噶啦，已经好过分。 呢、這个好劲啊，呢、這个 好过分。 一阵间真系要听。咁啊，认识一下新朋友仔咧，一阵六点钟会听到佢同埋佢嘅作品会出现噶啦。咁啊。呢半小時咧就想問一下課程先嘅，因為其實成日咧佢都會對住我放毒噶，佢會放啲咩毒咧？佢就係因為佢知道我咧呢排除咗做忙緊公司嘅嘢之外咧，都冇乜時間搞其他嘢啦。咁佢就趁我呢啲最虛弱嘅時候咧，佢就會不停咁攻擊我啦。佢話：哇， 好正啊！ 嗰套卡通片個電影版好好睇啊！哇，嗰套電影咧，即係哇，我戲院開翻，我去咗睇好多戲啊！呢排戏咧，每一套都用唔同嘅形容词咧，系可以俾到一个形容佢哋嘅，可以有个 comment 嘅咁样啦。咁我而家就觉得好唔忿气嘅，因为佢讲完每一套，我未有时间去睇啦。咁我迟啲安排到，我就会一次过追翻晒啦。咁但系 同埋想追突啲，然后问翻我转头嘛，有一日 系啦。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因为咧，我就咁听你讲嗰啲嘅评价啦，因为即系我同你嘅沟通唔系好似嗰啲影评人咁样，你会讲一大串嘅脉络话，听到底呢套戏点解咁好，或者呢套戏点解咁唔好咁样噶嘛？你嗰啲其实你嗰啲嘅影评都好得意嘅，我觉得你其实中意睇啲咩戏噶？我想问一下你，因为我觉得系人系有前设噶，即系例如我中意睇嗰啲超级英雄电影嘅话咧，咁我就会觉得每一套都系好睇嘅，即系一定系咁噶嘛。如果我唔中意睇啲文艺片咧，可能有啲攞晒。大奖嗰啲文艺片，我都会话觉得系好闷啊，好唔好睇啊，唔识欣赏啊，咁样噶嘛。 因为就算譬如超级英雄电影咁，我都中意睇嘅。咁但系我唔会因为我中意嘅话咧，就所有我都接受到咯。我都几即系叫以事论事嘅，即系呢套好睇就即系譬如即系坦白地说 ，Doctor Strange 新嘅呢一套咧，我系觉得麻麻地嘅。 是 即系我系好坦白，我唔会因为我一路都追开中意，咁就觉得就有包容程度啦咁。 呢、這个都似翻好大部分人嘅一啲意见嘅，即系所以你同主流人士系差唔多咯。 系啊，系啊，同埋因为我呢个好主流嘅，同埋我觉得我呢个个人观感啊，我又唔使点样帮佢比分啊咁样样，咁所以我又觉得冇我中意咪中意，唔中意咪唔中意咯，冇乜所谓咁。咁超級英雄電影中意嘅，咁我都幾中意呢啲叫炮谷電影啦，會噶， 因為好似唔使點樣用腦，跟住然後又好快咁過咗兩粒， 又好正好爽嘅咁樣，呢啲一啲大陸會睇嘅，跟住同時又好中意睇一啲叫做懸疑嘅，懸疑片，即係你去到最尾先有個結局嘅，咁呢啲電影其實我都鍾意睇嘅 ，OK， 所以好耐冇揾呢啲嚟睇，曾經有段時間會鍾意啦， 係， 咁跟住會入戲院睇就動畫咯， 係啊，你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咧，咪每一套嘅動畫都基本上係會入戲院睇咁滯㗎？ 其實唔係嘅，我以前唔會入去睇動畫，以前未咁迷啊， 以前未咁興添， 以前都有啊，讀書都已經會有嘅，有啲劇場。版啊，系啦咁样啦，但系嗰阵时应该未追得，未咁迷啊，会睇，但系未去到咁癫， 即系要入到戏院睇咁夸张， 同埋会觉得动画入戏院睇好似有啲嘥钱。 哦，會有呢、這個 細個 覺得係啊，因為明本身嗰 件事 係免費噶嘛，喺電視度睇，點解我要俾錢入去戲院睇咧？ 細個真係唔識嘢，而家大個就覺得好珍貴啦。因為其實有某一啲嘅戲院，譬如九龍灣咧有一間戲院，以前你想睇一啲劇場版喺香港上，即係嗰間先係最齊全噶嘛。咁而家就好啲啦，就多啲院線有啦， 係多啲選擇。 咁呢個都係靠，如果你好中意嗰套動畫。佢上劇場版咧，你要去消費去睇，咁嗰啲片商即係喺我嘅理解咧，佢先會覺得哦，我買呢套翻嚟咧係有值嘅，先至會翻到數嘅咁，咁好合理。即係你中意，但係你唔支持嘅話，咁人哋唔知道，咁條數唔靚，咁佢咪唔會買翻嚟啊嘛，因為賺唔到錢就好合理啊呢個 logic。所以我而家都會覺得就係，如果想睇到嘅話，其實真係要咁做。即係譬如最近《咒術回戰》咁樣，咁我都見即係呢套喺香港都幾 hit 啦。咁我都 你係因為你成日周圍同人講啊嘛，你話你追緊、那個， 我推介俾人嘅時候，香港都未有啊。嗰陣時你周圍推介俾啲 friend， 跟住有啲又話覺得麻麻地咁樣，跟住而家你睇下。 trending 唔知 number one 定乜鬼啦，一早叫你睇嘅时候又唔睇嘅。 咁 我觉得自己有呢啲眼光嘅有时都。 O K O K， 你都系符合大众主流嘅要求嘅。 我都系嗰啲人嚟嘅咁样。系啦，咁但系以往嘅剧场版，我自己觉得咧，除咗觉得要俾钱嗰样嘢之外，有入去睇过，但系因为剧场版有阵时会有一个弊病， 系 就系佢原创。 系 当佢原创嘅时候。 点样为之原创啊？ 即系佢个剧本系自己创作出嚟咯， 唔系本身源自嗰个作家去写嘅剧本。 即系譬如你《海贼王》咁样，佢有一啲剧场版，其实佢唔系你漫画睇到噶嘛。 唔系美田老师去写嘅剧情嚟嘅。 系啦，我觉得系会有啲差啲嘅。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当佢以动画嚟讲上到去叫剧场版， 系 因为个时间线拉长咗， 系 你个享受程度系会有影响嘅。 冇错。 有啲似日劇嘅比喻嘅都係，你睇一集嘅時候動畫廿零分鐘，咁我一集完咗，佢收一個好靚嘅尾，然後吊你引，然後你就會好想開第二 集 睇，咁但係咁咪二十分好短啊嘛，咁佢起承轉合廿分鐘咪完成咗咯， 係啲嘢就會去得可能嗰一集內容會快啲 咁 樣。 咁你當佢拉長咗變成咗係 粒幾鐘啦， 粒幾鐘嘅話，佢嗰個節奏上面嘅處理嗰啲分，即係我覺得用叫分段落啦，嘅方法可能冇咁鮮明啊，或者唔同咗嘅話咧。就会觉得好慢同埋好拖啦。其实有啲日劇嘅电影版我都有咁嘅感觉嘅。咁当然亦都有听说过一啲嘅讲法，就係因为佢哋多咗，亦都多咗钱可以做到啦。因为摆戏院嗰度 个欣贵啲啦嘛。 会贵啲啦，同埋你嗰个欣赏嘅个屏幕嗰样嘢都唔同嘅时候，佢哋的确有一啲嘅作品係会卖弄多啲。镜头啊！ 诶，你正正就讲中咗我嘅心声，因为点解我其实都中意入去睇一啲嘅剧场版嘅，即系但系我点解会中意入戏院睇一啲剧场版嘅原因咧？就正正系你头先讲嗰啲嘢，就系、是、可能佢会喺画质上啦，或者可能喺配乐上咧，花多咗少少心思嘅。例如我由几时开始睇一啲动画剧场版咧，就是、由《火影》开始，咁啊。火影呢其实佢嘅几套嘅劇场版呢，其实你如果以故事计呀，其实真係同佢本身漫画嘅主线係冇乜关系，你睇同唔睇係冇蚀底㗎嘛。咁但係呢，我唯独是我发现咗喺试过有一次喺戏院睇呢个劇场版嘅时候呢，佢去到嗰啲差不多临尾呢，最后嗰啲 boss 战呢，嗰啲配乐係会令到你个人嘩好激动呀、啊、即再配埋佢嗰啲好夸张嘅光影效果啦，即系其实近年一啲漫画嘅动画嘅作品摆上大银幕咧，佢哋 boss 战嗰啲光影效果都会特登花多少少嘅功夫， 系 咁然后就哇好精彩、啊，嗰十分钟可能真系睇到个人好热血啊，好爽啊咁样，咁然后就会令到觉得啊，其实开始会识得欣赏，我点解我要俾呢一个价钱行入去睇一啲嘅剧场版啦、啊、咁样。 系你真系好明显感觉到佢用嗰啲动画格数都唔同咗啦，咁样。咁所以而家慢慢咁样转变咗，就会即系尝试会入场睇多啲嘅。咁但係如果佢唔係原即係如果佢原創唔係跟返本身嘅文本去做嘅劇場版呢， 係 的確係會有頭先講嘅狀況，可能會覺得一般啦、啊、咁樣樣。咁、但係我最近睇呢個《咒術回戰》呢、這個，我自己都忍唔住出 post 講，就係、是、即係我自己覺得好，我自己睇得好開心嘅。 你自己啫，你咩都睇得好開心㗎啦。 唔一定啊。咁我覺得就係你去戲院裏面有時真係。我同我朋友睇嘅，咁佢都话，因为入去咧要听啲音乐，同埋要听啲声优，所以要拣一个戏院嗰啲声咧 系 要正啲嘅咁，即系你好知道你个目的系咩啊嘛， 冇错冇错。 咁啊去咗睇IMAX 咁样，咁啊真系，即系嗰样嘢同你喺屋企睇唔同噶咯， 系噶， 哇嗰个享受， 你屋企冇 around you 噶， 系啊，冇嗰个立体啦，嗰个代入感啦，因为那個音樂方面動畫那裡其實之前有看social media 都有些朋友講的啦、甚至乎何來譬如陳雷啊 Mike Orange 都有講過、音樂真的很正，咁你已經有個心理準備知道啦，咁但係最得意就入到去嘅時候我完全忘記咗聽音樂，因為呢即係聽到聲優嗰啲聲，我真係第一次好專心咁樣喺一個咁大嘅戲院裏面咁巨型嘅幕同埋咁正嘅喇叭去聽呢，跟住就嘩，即係因為實在太勁嘅，即係嗰一班嘅聲優令到我就 哇！我直捽晒大髀，哇！ 咁多位听众， 好热啦！ 我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大家睇唔到呢个画面啫。即系波盛一路讲呢一段说话嘅时候咧，即系你听声都觉得佢好变态 啊！系啊， 你睇埋佢个样子更加觉得佢真系好变态， 真系好正啊！ 不过系嘅，即系的而且确，而家近年有一啲嘅声优咧，佢会喺嗰个情绪嘅转换上啊，或者可能有时有啲角色咧，佢喺一个作品入边，佢嗰个角色可能有几种唔同嘅性格噶嘛。 系 咁，佢嗰啲嘅性格转换系你会觉得好叹为观止，哇！点解佢可以分析到咁多嘅唔同嘅情绪嘅？点解佢可以一个人做到几个角色嘅咧？咁 系啊，即系唔会剧透咁，但系大家有睇过《咒术回战》呢个动画嘅话，五条老师咁佢平时行出去都系一个好。用咩形容词？ 卡卡西咯， 唔系啊，即系佢嗰个性格啊，都系嘅，都系卡卡西嘅性格嘅，即系有点而吊儿郎当，系啦，系啦，你觉得佢好似好唔认真咁样样嘅，即系成日玩玩下咁，但系佢认真起上嚟嘅时候，佢好劲啊，同埋佢即刻把声唔同咗，你就觉得个反差令到你好吸引，就哇，你就会觉即系令到佢嗰个认真嘅有型系会。倍数上升咁样咯。 OK， 好啦，嗱咁啊，如果要你严选啊，即系我见你咁中意啲动画，咁你会觉得最近嚟啦，你自己睇过嘅电影作品入边，边一套系你会觉得系比较深刻印象嘅先？唔一定要动画，即系近年你、哦、近嚟你有入场睇嘅作品。 后屘就做回战系嘅，另一个就系杨紫琼做嗰套咯，即系《奇异女侠》。挽救宇宙系啦，好似系，因为我第一次睇完一套戏，同我朋友睇完之后，我出嚟嗰个评语系呢套戏好有趣， 有 即系你讲 嗱，佢好有趣， 系啦，个 comment 都好有趣，因为套戏你只能够形容佢好有趣嘅原因系佢一定唔系难睇，但系你觉得我唔会用好睇两个字嚟形容，因为好睇都太片面啦，个感觉好似 即系同埋而家用好睇去形容咧，已经好似唔系一个赞美啊，因为好多戏你都会话好睇咯，好睇已经变咗一个 特别 好唔特别嘅一个评论咁啊，系嘛？ 系啦，我觉得系呢套戏令到你好觉得有趣，系因为你个情感好复杂，你睇咗一啲嘢。咁我又睇咗啲乜嘢呢？佢好似讲緊一啲嘢，咁但我 get 到嘅又系啲乜嘢呢？咁其实点解啲嘢会咁样发生呢？即系嗰样嘢你冇办法好直接即刻用理性去分析到， okay. 所以我会用有趣呢两个字嚟形容睇完呢套戏嘅感觉咯。呢个好少可睇一套戏会咁样，即系你中意就好睇，唔中意就我一般啦。咁通常系咁噶嘛。 听完你咁讲，我都唔知道你讲咗啲乜嘢，睇错啲， 就好似你睇完套戏，我觉得你可能都有咁嘅感觉嘅。我睇咗啲乜嘢咧？啱啱嗰两个几钟。 但又好值得思考嘅喎，咁樣 係啦，佢裏面有一啲嘅場口、一啲片段、有啲對白，你會記得，因為唔止我噶，即係走嘅時候搭 lift 又聽到其他啲人 都好討論， 都有講，我啱啱睇咗啲乜嘢咧。都好得意啊！呢種感覺咁樣，即係會咁樣咯。 啊，好有趣，好少聽到一個咁樣嘅評論係。评完之后都唔知评咗啲乜嘢， 真系好过瘾， 好有趣啊！呢一个 你真系估唔到噶呢件事。所以 我有时间嘅话先再去追翻啦。我呢一排都系输俾你噶啦，喺呢个 你呢排都系辛苦噶啦。 唉，冇办法，迟下啦，迟下啦。 我觉得你呢排嘅状态似系呢首歌嘅嗰个状态， 一定系衰嘢， 好衰。我而家望住你就谂起呢一首歌，呢就系呢一首歌讲嘅状态，令到阿斌佢而家。就是能够做嘢咯，专注事业咯，冇得去睇戏咯。睇下你个眼圈。 度过黑夜有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别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我。 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不着嘅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三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 作词嘅有张曼芝同 Billy 蔡，作曲都系佢哋两位咧。编曲有东城同埋李一丁，监制有李一丁嘅。由张曼芝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Panda。 唉，我个黑眼圈好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11宗核酸检测同140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确诊198,707宗。新增個案有36宗輸入，其中23宗在機場發現，其餘在檢疫期間發現。患者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新加坡、泰國和台灣等地。一名由新加坡來港已接種3針疫苗的23歲男子在第8日檢測陽性，懷疑是復陽個案，他在上星期五已經轉往內地。一名46歲男子在第12日檢測呈陽性，他有輕微病徵，曾經到訪貝沙灣會所和美國會會所，由於基因排序和本地社區個案相近，衛生防護中心列作本地感染個案。另外，醫管局呈報多2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9,161人離世。九巴同農運工會同管理層開會，要求全體員工加薪7%。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主席黎少聰在會後話：員工已經動薪2年，政府有望帶頭加薪，最高加幅可能有7.26%。今年初至今，物價指數差不多超過每名員工支出5%，因此希望管理層接納建議。黎兆聰話：管理層在會上表示經營困難，港鐵新路線開通後，平均每日流失20,000名乘客，收入銳減。但工會認為公司過去2年有盈餘，應該同員工分享成果，而不只是向股東交代。民航处表示感谢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民航处对滑翔山活动的规管工作，报告中提出8项建议，对于其中4项，包括提供更详细的专业分析给警方跟进滑翔山活动相关投诉，加强巡查、执法工作和宣传，民航处已经或者正是计划推行相关措施。民航处指出，现时民航法例专为规管民航飞机而设，并非为规管滑翔山运动所制定，因此报告内的其余4项涉及政策和立法的建议，民航处会和所属及相关政策局商讨可行性，包括怎样透过相关政府部门和滑翔山组织作更有效的管理等。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希望有关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共同为促进岛国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多做实事，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暗恋加幻想， 心花哒哒哒哒哒之我们，爱上钻石山 街。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钟啦 ，So come on。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钟啦。 分神， 好耐冇约咯，约啦， 约咯，系时候要约嘅。讲咗咁耐啦，话约话约又约唔到，系要见下嘅。 茫茫人生兜转走到了目前，遗忘途径多少失约或失眠，偶尔在心中忆起某诺言，已是隔多年。人人求新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然又在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各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各点约定见，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浅，放下想激发展。无常人生穿梭转眼数十年，沿途延伸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可实体碰面，无时亦相见。若定某天某月某年某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约定见，彼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浅，放下想见发展。若患难当前，若时事再现，若仍然发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身边一切就算改变，连道理也改变，和你不变。雨后晴天再没风险，听到你声线连服了我胆战，明天当想见面总可约。天见，期望对。 是啊，而家约咗人咧，就唔好下爬轻轻，因为而家唔见，唔知几时有得见噶啦。有关心妍嘅约，最怕咧系个朋友走出嚟嘅时候，你会发现咁耐冇见，原来大家都变咗好多。 人有几多烦忧，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迫参透，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还有，愁绪到肚里伤春，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口，连消化是过每滴愁，浓度就似烈酒，味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遗忘得怎么的失忆都记得起，何尝又不想拥有，撇脱那魂。 杨千嬅上线如酒， 愿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 你会发现约朋友出来喝东西，可能他会多了重担， 可能冇以前咁饮得，又或者可能佢要早走。 招呼不周到，记住切勿嫌弃。平日慰问你没有几句，一数就是陈年事，我未忘记。多出一个结论，大了几岁，或已领悟到唱聚数亦只可分期。即使某期居家隔离，难得升职新婚，添丁派对并未撞期。若你在店内，由我做伙计。 愿和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 想哭诉一匹步，餐台已铺，分了路摸过路，走错路起码学到，无理由做朋友，纯属好友就够好，皆因交心不够早，未计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用尽力再查旧账，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坚持，每次见也未定期。过两年我再见你，拍膊头拍到最尾，更配为老友知己。每次见也最预期。过两年我再见你，拍膊头拍到最尾。 唯一冇变嘅可能系你哋两个一见面，大家就会知道对方中意饮嘅系乜，大家都会有共识喺度。德田 featuring Eric Kwok 老伙计，老朋友啊嘛。就算有一日佢同你讲喂唔好意思，有少少急事真系嚟唔到，唔紧要，你会原谅佢嘅，亦都唔需要解释太多。朋友系咁啦。 或是在望着，才没有答话；或是在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差，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不怕。或是再烦闷，才望我皱眉。身体不太好，才在远方隔离。改天可能给惊喜，并未动摇一贯我的正面心理。真相实太锋利，狠狠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只该不无理，偏要埋头献祭，只需要信号去求到老死。明日 福明日才没有想过离开，谎话可填补删改，自动自然修正你怎回事。 甚至乎那位朋友直头玩失踪，你等佢成晚都等唔到，都唔紧要嘅。喺你心入边，你总会帮佢揾到一个好好好圆满嘅藉口。但你有慧思，自动修正。 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相接共成长，默遍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 So 话俄罗斯同乌克兰有必要在领土等问题上达成妥协的言论，泽连斯基讽刺基辛格并非活在2022年，而是1938年，又形容对方演说的地方并非达沃斯而是慕尼克。报道说泽连斯基所指的是1938年签订将当年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地区割让给纳粹德国的慕尼克协议，借此批评基辛格的言论等同建议乌克兰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基辛格较早时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说，表示谈判需要在未来两个月内开始，否则造成难以修补的动荡和紧张局势，又说在理想情况下分界线应该恢复原状。舆论认为他暗示乌克兰无需同意放弃顿巴斯地区的部分地方，同埋承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地位。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天气炎热，新界多处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同时元朗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空涌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交通繁忙，龙尾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而家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上斜去元朗，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同埋屯門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君澳湾二座、将军澳惠南湾畔六座、大埔宝雅苑兴和阁、茶果岭丽港城六座、牛池湾晓辉花园一座、 深水埗南昌村昌谦楼、大角咀柏景湾九座、蓝田康柏苑金柏角、长沙湾广城街二至二十号康辉大厦 B 座、牛池湾平石村玉石楼和大角咀君汇港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Not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奔神今日呢位嘉宾个名系我哋送卷族有史以嚟最难最难，真系最难嘅一次。 所以老实讲，今次连我都投晒行，唯有谂啲开心嘢，送句开心嘅俾佢。 The Royal Laser 滑梯， 希望佢收完呢句嘢之后，下次唔好唔同我哋做访问啦。你啊，知唔知你个名字真系好难谂啊！ 第一次咁心虚，真系。 今日我哋嘅嘉宾首先欢迎佢 ，The Royal Leisure 嘅你好， 大家好 ，Hello。 呢个名咧，我哋嗰个投降嘅程度系去到边咧？就系我同阿斌直情系讲咗一句话，如果都系谂唔到嘅话，不如我哋就咁写 The Royal Leisure 送俾你就，即系唔好夹硬啦。 系啦，即系与其太过夹硬，唔知写啲乜，倒不如都好好地尊重翻你个名。 其实因为我自己都谂过究竟会点写咧，因为我见到你每个礼拜俾嘉宾，好似系会食到嗰个字嘅，但系我好似冇一个。音食得到落去，所以我都好好奇，我自己都谂咗一谂，究竟可以写成点？我自己都谂唔到。 系啊，你都谂到。 我哋有谂过最大机会食到个音咧，系个哚音，但系个哚系冇一样嘢系好嘅。 系啊，哚亲都系衰， 哚亲都系衰嘅，咁都系唔好夹硬哚啦。 咁啊，谂住食个舌音啦。除咗舌话，听我谂唔到仲有舌咩啦？ 系啦。 不如先讲下，其实 The Royal Leisure 呢一个名其实系点样样，有咩意思？点解会用呢个名嚟做你嘅 artist name？ 咁、其实 The Royal Leisure 就系、是、顾名思义咧，其实我都系攞 leisure 嗰个字嘅。咁因为 leisure 嗰个字即系代表系我自己空闲空余时间入边做嘅嘢啦。另外我有一对好中意嘅乐队叫 Blur 啦，佢有一只专辑都系叫 leisure 嘅。咁我就所以有啲中意呢个字，望到呢个字觉得有啲 feel， 咁就攞咗呢个字嚟用啦。咁至于点解叫 The Royal Leisure 咧，系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听歌的空余时间里面都是其实是人生的一个思考的领域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将它升华了，将这个 leisure 的时间升华了、就叫做 The Royal Leisure。 即是那些皇室悠闲。我本身想过夹硬帮你译了它的叫皇室悠闲的。或者皇家悠闲。 但是真的我们如果做了这个步骤我就觉得太过对不住你了。 所以我决定是在你兜口兜面帮你译了个中文名然后下次用。 是我都得都没问题。 皇室悠是皇室式休闲或者我不知道那些咁样， 好似 SPA 那些名字， 你想得 乜乜咁全？ 我想是酒店那些，你是想 SPA 好超下， 系舒服啲咁样， 系 OK。 咁但系你即如果称呼你嘅话，除咗即系呢个 artist name 就 The Royal Leisure 啦，但系本身就系叫做 Horace H O R A C E Horace 咁。咁即系我哋谂呢一句嘢啦，就。即系 Sir 话梯 Sir 都食咗个音之后，我哋都夹硬谂咗个意思， 都兜到嘅。 因为 Sir 话梯即系几时通常玩咧？细个嘅时候会玩啦、啊，系啦、究竟阿 Horace 啊，你细个嘅时候佢童年系点？我就谂住咁嘅样揈落去， 玩 了解关于你嘅童年嘅 点样 Sir 咗落去呢条音乐大道上边咧？ 即系细个嘅你系咪已经好早开始玩音乐，定系都有嗰啲叫童年时间同啲小朋友喺公园度揈下嗰啲嘅？ 都有嘅，喺公园揈就一定有嘅。但系因为我细个我最早的印象就是我很喜欢在游轮的那些卡拉 OK 位度唱歌嘅。 咦，睇嚟成日去游轮喎，细个 托赖有爸爸妈妈带我上去 吓，喺嗰啲游轮嘅卡拉 OK 嗰度。 系啦，咁佢嗰啲仲嗰阵时仲系好旧式噶，就填张纸写搵翻嗰本歌簿个 number， 就填张纸要几多号歌，跟、住就好似啲其实佢类似走廊咁嘅，但系就冇走音嘅，纯粹唱卡拉 OK 啫。咁就轮咯，每张台睇下几时到你，咁到你就佢就会有专人递支麦俾你，咁你 就可以唱。 系啦，咁、但系嗰阵时我讲紧可能系应该系。小学几岁嗰啲事，未到十岁嘅应该， 即系可能对音乐都冇乜所谓概念，但系就系见到拎住支麦可以唱下歌咁样。 系啊，当年仲有首饮歌就次次都唱嘅就系、呢个张智霖嘅《祝君好》。 哦，迎冤门咗。 系就啱啱嗰个年代，应该未够十岁嘅嗰阵时仲系。 系，所以嗰度就叫做开始又叫唱歌咁。 系啦，开始唱歌咯，仲因为我妈妈都好中意唱歌嘅，咁、所以佢我细个嘅时候，佢都成日带我去唱卡拉 OK 嗰啲，咁、就变咗，我觉得可能系慢慢培养咗呢个音乐嘅兴趣出嚟。 系 系，咁但系要真系自己落手落脚玩音乐，就去到中学嘅时候啦。咁因为中学嘅时候，我仲记得系中一嘅暑假，就系、大家一班同学，冇乜嘢做，不如搵啲嘢学下咁样，就几个人围围围一齐，每人学一样嘢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嗰阵时我 系 学吉他嘅，咁但系我哋因为净系得一个暑假嘅时间啫，我哋每人都去各自学一样乐器嘅速成班，咁系得八个礼拜嘅啫，就系啱啱去一个暑假。 哇！ 咁就由嗰八个礼拜之后开始就一度玩落去到依家。 咁你嗰个速成班，你用咩方法学吉他咁？ 有学曲嘅，同埋点样睇嗰啲六线谱，即吉他一条条线有写 number 嗰啲。咁其实之后练吉他。我就唔慣睇五線譜嘅，因為我淨係嗰速成班教咗我睇六線譜。咁同埋以前好興有個學吉他嘅 software， 係佢會俾埋份譜你，全係有啲外國嘅人 upload 上去啦，係啲外國嘅歌嘅。咁就跟住佢嗰啲數字嚟彈咯，嗰啲 solo 啊，或者啲 chord 啊嗰啲。 即係記住咗數字係點樣撳，你就跟翻佢啦。 其實係連啲 chord 都唔係好知撳緊咩嘅。總之見到個數字可能355，就照撳35啦咁。 但你話嗰速成班係真係 proper 有人教定係？其实是自己各自上网找，然后看啲片学。 有人教嘅，有人教嘅嗰阵时。 咁、教你嘅是一个咩嘅人咧？嗰阵时 系一个嗰阵时喺工厦，其实我都而家都唔记得咗佢系点样，太耐之前。系总之喺工厦单位上面有个私人阿 Sir 就教结交。因為我學吉他嘅，咁佢又教吉他啦，咁其他我啲朋友就 揾其他人， 就揾其他人啦，係啦。 咁但係喺呢八個星期嘅速成班之後，好老實講，應該係未去到一個叫做應用程度噶嘛。咁你係，但係你開始咗呢個少少嘅啟蒙之後，你點樣將佢延續落去咧？又 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中學咁多年嚟，嗰班朋友都一齊有夾 band 咁樣，咁同埋我哋嗰陣時係直頭佔用咗嗰個學校嘅 music room 嘅，我哋叫一到 lunch hour 我哋就衝落， 正 喎、 啊，你唔使嘥錢租地方、 唔使嘥錢租地方，因為我哋 music room 有鼓啊、有 bass 啊、吉他 amp 嗰啲齊曬嘅，係唯獨是冇翻啲 speaker 去flow back 翻啲嘢俾你聽翻， 係 咁順都唔緊要，憑感覺大家聽到個音樂點樣一度 flow 一度去就咁樣。 但我覺得好正喎，即係八個星期大家翻翻嚟好似 one piece 咁咧， 係 即係兩年之後大家各自收 。大家攞下 show 下 Colly 啦。 咁大家真系经历咗个八个星期之后聚埋一齐，系咪就系真系以一个乐队嘅概念，大家组埋一齐有唔同嘅 part， 然后就开始拣一啲歌去练去 jam 咁。系啦，冇错。嗰阵时因为我自己 background 本身系玩啲 pop punk 啲嘅歌嘅，因为当年都仲系兴 pop punk 嗰啲，应该一 Avril Lavigne 啊、Sum 41 啊、Green Day 嗰啲，咁就变咗。我仲记得我哋当年系夹过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嘅。即係 Green Day 嘅歌，咁就係咯，跟住慢慢就夾下夾下就去咗我哋參加第一次學校嘅歌唱比賽，仲有一個 full band 嘅形式。咁我仲記得當年我哋搞到學校頭痕嘅，因為從來未試過咁樣， 係啦，通常都係播 MMO 咁樣。 係啦，跟住又要我哋 M 啦， 係啦，冇錯，要播 M 啊，又要 set 套鼓啊。咁我哋幾個，我哋四個人啦，就自己喺 music room 托一扎嘢去到嗰、那個比賽嘅場地嗰間房嗰間課室入邊。 好青春啊！呢件事 咁。等上台嗰下應該都好萬眾期待，因為有好多嘢要 set 啊嘛。 我自己就緊張到手震曬嘅，手震腳震乜都齊，真係。 但 第一次去咁樣喺個台上邊一以一隊 band 嘅形式去做表演，即係記唔記得當下完咗個心情係點？係覺得哇好爽，我一定要再嚟多鑊嘅。 定 係 唔知發生咗咩事？ 我唔知發生咗咩事咯，我手震住咁樣唱咗首歌咯。跟住但係之後，因為有分初賽決賽咁樣嘅，咁呢個初賽完咗，跟住決賽同我哋講嚇你入咗決賽喎，嚇入咗決賽唔係啩？咁我咪要上台唱歌。我本身個課室度唱已經震曬㗎啦。咁跟住就去到大約嗰個學年完嘅時候就決賽啦。聖誕聯歡嘅時候就係嗰個決賽，就真係上台唱咗啦。咁就攞埋我哋樂隊第一個number one。 哇！ 係啊，雖然係學校，就係好似以前嗰有以前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好興有啲片叫某校勁 band 嗰啲，其實都係嗰啲 level 左右嘅啫。 O、okay, K， 但係喺嗰陣時，即係你去咁樣夾一段一個比賽，即係一隊 band 嘅時候，其實我諗嗰個滿足感或者成功感會好大啦。咁係咪就係因為咁樣往後就一路有同嗰啲同學仔繼續玩落去咧？係 啊，冇錯。咁其實中學嗰幾年，其實去到大學頭兩年都仲有，都係同一班人咁樣 keep 住玩落去，一度就每年玩下學校嘅星 con 啦，跟住之後慢慢我哋就慢慢發展出自己寫自己嘅歌啦。跟住就攞住自己啲歌就可能出去由學校擴展到去啲社區中心啊，可能有啲社區會堂嘅比賽或者表演嗰啲。其實我同香港電台有個淵源嘅，即係而家講起一個，因為當年我應該係18、19歲，我哋去開個社區中心咧，就同香港電台數碼電台咧有個合作，就有個社區廣播嘅節目。咁當年我係幫呢個節目寫一首主題曲嘅。跟住係啦，同埋做過一次訪問嘅，係咁就係算係我第一個電台訪問就係、其實係應係早好多年 好多年前咁咁我想知嗰陣時嗰對 band 嘅名係叫咩 ？Stella，Stella 係人名嘅 Stella。 有冇原因你哋會揀呢個名？ 因為我哋中意有對 band 叫 All Time Low， 佢哋首歌個歌名叫 Stella。 哦，咁其實頭先因為各自都會玩唔同嘅樂器，但係你都提到即係你都會唱。咁其實嗰陣時大家咁多同學仔要揀邊個去做個主音？嗰時會唔會大家都爭啊？喂，主音都好受歡迎喎、啊， 係大家都唔想做，冇冇揾我，冇喂，唔好搞我啦，唱歌呢啲， 係 啊，面對群眾一個人企喺後邊，你其他樂器嗰啲佢哋好興企曬喺後邊，其實匿埋喺耳邊冇人見到咁樣， 即係就算樣衰我都喺後邊啦， 冇錯， 係啦，我打鼓有啲嘢遮住啦，咁之後點解會落咗去你度做嗰個主音？ 我都唔記得啦，推嚟推去就突然間俾咗我， 係咯，因為都幾影響到，因為你有埋唱埋之後會慢慢發展到就係你自己都可以叫唱自己嘅歌多啲咯嘛， 可能大家覺得我喺學校嘅時候喺班房入邊好嘈啊，覺得我呢個人適合拎住支麥講嘢唱歌， 同埋把聲可能適合唱啲咁嘈唱 pop punk 啱啦， 唔好唱咗關好啦， 少少啦咁樣。 咁跟住中學到係咪畢業之後，其實都有 keep 住同即係 Stella 呢個 band 嘅朋友一齊繼續。 係啊，都有噶，都 keep 住有噶。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好朋友嚟嘅，都仲有聯絡嘅，只不過係冇再玩樂器咯、 因為就即係各自即係工作， 係咯，各自工作又忙，就冇乜時間再一齊玩。 咁你自己咧，即係你係揀咗覺得音樂係想成為你嘅職業嘅話，其實你都要翻多一份工，然後 support 住自己去 真係 leisure 嘅時候。 係噶，其實我諗香港好多玩獨立音樂嘅人都係咁。都是一定有一份正職，跟住之後再得閒嘅時候先去做啲自己真係中意做嘢，好現實嘅呢個問題其實都 係。同埋係咪因為一個人玩會比較方便嘅一件事，就係你可以喺屋企搞掂咗好多嘢咧？係 冇錯，係啊係啊，又唔使就時間，因為其實好大個冇再同其他人夾 band 嘅原因係因為成日要就時間咧，好難就。咁當然我唔知佢哋其實係純粹真係已經唔想再玩啦，大個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定係真係好忙咁樣就唔知。但係總之就難啲咯，約時間即係好似其實個人大咗之後，你唔好講話約夾 band 啦，你約啲舊同學食飯， 其實係啊， 都好難約到。 咁但係有啲乜嘢令到你咁中意？係覺得即使你翻住一個正職都好，其他以前嘅戰友大家都各自有自己嘅生活啦，但你都覺得要。我想繼續即係唱歌玩音樂喎， 可能因為本身我個人真係好中意音樂嘅，我真係好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即係 keep 住咁多年嚟都有嘅。咁再加上可能以前因為玩開好多唔同嘅 show 咧，習慣咗嗰個表演欲嘅感覺，可能係、但係你話我係咪真係好有表演欲？其實我又唔係嘅，因為我本身個人係怕醜啲嘅，都算係。 但係即係可能玩住樂器嗰種表演，但未必話要對住所有人都要企到最前。 係啊，冇錯，係啦、啊。所以你見我其實出首歌點解唔係用自己個名字，就因為唔想俾人知道嗰個係唔想俾人知道嗰個係我，完全全唔想出自己個名落去。 但係去到我哋聽到 The Royal Leisure 呢個嘅作品咧，即係同頭先我哋嘅認知有種唔同，就係因為頭先都講到就係最初以前玩嘅係一啲比較 pop punk 嘅作品啊嘛。但係我哋聽到而家 The Royal Leisure 就好唔同喎、啊，即係係好舒服，好真係好 leisure 嘅一種感覺，而唔係嗰種好行嘅、好 pop punk 嘅。咁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轉捩點喺度？ 個人大咗，聽嘅歌唔同咗啦。呢個首先係咁，第二係因為我所有嘢都係自己錄嘅，咁我喺屋企錄唔到嗰啲好有力 bang bang 聲嗰啲鼓啊。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算係對我嘅製作上嘅一個compromise 嚟嘅，就係、是、因為我真係冇辦法可以錄到嗰啲咁嘈嘅鼓，就算我用啲假嘅鼓去襯落去，都好似冇力啊，冇嗰個 power 喺度咁。 係， 咁就變咗，不如行啲比較舒服啲嘅 chill 啲嘅路線咁樣。 同埋我見到你話有一個即係 The Royal Leisure 呢個出現。對你嚟講，好似一個叫平衡宇宙嘅一個咁嘅概念喎。 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正如我想講啦，其實 The Royal Leisure 呢個名字就正代表咗我自己嘅空餘嘅時間啊嘛。咁我自己平時聽歌嘅時候就會諗好多嘢，可能啲歌詞點樣觸發到我啊，或者佢嘅音樂本身嗰個 flow 點樣去打動到我，令到我有嗰個 emotion 嘅感覺。咁同埋可能本身我自己係讀文科嘅，咁我讀文學嘅，令到我覺得係、啊，令到我就更加覺得，可能我聽到啲歌詞嘅時候會更加多嘢諗咯。 咁你冇話其實透過你嘅音樂，你會想一啲聽嘅人佢哋可以 receive 到一啲點樣嘅 message 就好，或者感覺都好噶。 其實舒服啦，最緊要係、即係聽完首歌覺得舒服嘅。咁又或者可能睇到啲歌詞之後，令到大家諗翻自己哦，我過往嘅人生經歷咗啲乜乜乜乜，咁可能同首歌有啲共鳴嘅，咁樣就最好啦。如果做到呢樣嘢，就代表我呢個文學嘅造詣係對得住自己個學位， 係同埋對得住 The Royal Leisure 呢個名。而家覺得有啲似遊輪嘅感覺啊， 系啊， 似佢啲皇家乜乜号嗰啲咧， 佢头先咁样解释完，我都觉得好似好啱数。 成个音乐嘅元气就系喺游轮上面咯，又有翻 The Royal 咁样。I sleep in love.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Dream time, not the flesh nor the sand. Now come goodbye, let it flow, let it flow. I sleep in love. I sleep in love. 呢首作品嚟自咧英国乐队叫做 Blur。今天我哋嘉宾嘅 Royal Leisure 头先讲过佢自己好中意嘅乐队嚟嘅，而呢首作品就系由阿 The Royal Leisure 佢拣咗自己好中意啊 Blur 嘅作品叫做 Train Trap。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11宗核酸检测同140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确诊198,707宗。新增個案有36宗輸入，其中23宗在機場發現，其餘在檢疫期間發現。患者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新加坡、泰國和台灣等地。一名由新加坡來港已接種3針疫苗的23歲男子，在第8日檢測陽性，懷疑是復陽個案。他上星期五已經轉往內地。一名46歲男子在第12日檢測呈陽性，他有輕微病徵，曾經到訪貝沙灣會所和李國會會所，由於基因排序和本地社區個案相近，衛生防護中心列作本地感染個案。另外，醫管局呈報多2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9,161人離世。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昭芬說不會留任下屆行會。羅范昭芬接受查詢時說已經做了10年行會成員，決定退下火線，認為應該讓較年輕的人出任，為下屆政府帶來新氣象。他說日後即使不再是行會成員，都願意向政府表達意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话俄罗斯同乌克兰有必要在领土等问题上达成妥协的言论。泽连斯基讽刺基辛格并非活在2022年，而是1938年，又形容对方演讲的地方并非达沃斯，而是慕尼克。报道话泽连斯基所指的是1938年签订，将当年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地区割让俾纳粹德国的慕尼克协议，借此批评基辛格的言论，等同建议乌克兰将领土割让俾俄罗斯。基辛格较早时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话谈判需要在未来2个月内开始，否则造成難以修補的動盪和緊張局勢，又說在理想情況下分界線應該恢復原狀。輿論認為他暗示烏克蘭需要同意放棄東部頓巴斯地區部分地方，以及承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地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溫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 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分别街，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暂时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提一提大家，元朗安乐路有渠务急修，去水边围村方向近横洲路嘅中快线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系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咗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风骚快活人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还有淑女关注组， 手势不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每个礼拜同你风骚唱不完。 你哋睇风骚，我哋陪你做。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哇，你炒碟菜咁靓，教我啊！ 又唔好话教，有机会大家研究一下 啊。讲起个教字，教学、升学等等，都唔系咁简单嘅嘢嚟噶。 嗱，香港电台文教组就有教学、有心人、择星之路等等教育相关嘅节目嘅。 有个网页，仲见到不同类型嘅文教组制作添。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中文歌曲龙虎 榜 伴奏精选， 唔好俾佢停。 好想一刻点留恋，好想一朝变如愿。Alright， 错的东西一手拿捏，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错的根本不想挂念。 高儿形容自己系停唔到落嚟嘅人嚟嘅。由以前参加歌唱比赛开始，他已经专攻跳唱或者中快版的歌，所以到现在正式出道都是以 groovy 和跳舞的一面和乐迷见面。 爱你的肩，合情合意，不会乱话。 作歌编曲 JMY Beats， 填词陈永谦，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王君怡 ，Good Vibes Onl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等到9:08，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誓 约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Ninja 我哋苏颂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The Royal Leisure 嘅，咁就以自己呢个新嘅 artist name 咧，咁啊推出咗第一首嘅派台作品 Everything's Fine 啦，咁啊首英文作品嚟嘅，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一啲嘢，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嘅。 系啦，咁啊我估先啦，我估喺嗰个歌曲嘅题材上边或者喺个画面上边，我会听到呢首歌其实。俾我個感覺好似係坐喺一個離境大堂或者可能一個候機室嗰度，好超可能飲住杯咖啡準備飛啦，好似有一種帶住有一種期待，但係有一種望多兩眼呢個地方先咁嗰一種嘅一個感覺喺度嘅。咁我估可能去寫呢首歌嘅時候，可能多多少少都會帶。到呢一啲嘅情緒喺入邊，咁我就會估偏向畫面性嘅嘢比較多啲。 我想估喺嗰個聲音上面，因為戴住 headphone 都好推薦大家戴住 headphone 聽呢首歌，因為特別我冇記錯係 chorus 第一個 chorus 之後開始嗰、那個左右兩邊嘅聲聽落去其實係唔同嘅嘢嚟，即係我左邊嘅聲咧就可能一個比較重複啲嘅吉他，但係 on top 可能加一啲比較 bright 啲嘅聲。甚至乎嗰啲 brass 咧，就喺右邊 headphone 會聽得到，咁就一個好強烈嘅對比。我估呢個係你好刻意想做，就係左邊就好似我哋平時生活重重複複咁啦，咁右邊嗰啲好 bright 嘅就係可能希望透過呢首歌為大家點綴嗰個生活嘅嗰啲聲音，所以就有一個咁樣嘅分開咯。係啦，好天馬行空嘅諗法呢、這個就係、是、好啦。咁啊，呢兩個嘅。古法你可以逐個揭曉啦， 某程度上都啱嘅，都啱嘅。咁講咗阿賓臣嗰個先，係其實都你講嗰、那個情緒都啱嘅，係有種即將要離別，但係有少少揞住嘅感覺嘅。咁呢個都係其實呢首歌都係一個意外嚟嘅，我會叫做，因為我本身開頭寫呢首歌嘅時候，就純粹拎住支木吉他就咁掃下 chord 啊，咁樣係成個focal 嘅 melody 係完全唔同嘅。咁係直到我真係落手落腳做嘅時候，可能是天意啊，我会咁讲，就是命运令到我啊做下呢首歌嘅时候，点解好似呢个 beat 跟住其他弹法又会顺意啲嘅，舒服啲嘅。咁弹完嗰、那个吉他嘅 chord 之后，又觉得咦，好似个唱法转咗，又会好听啲，好似舒服，又系个情绪到啲，我会咁讲啦。咁就慢慢呢首歌系慢慢拼下咁样拼到出嚟咯。咁所以呢个情绪其实可能系。都算是無意之中加到入去，咁亦都係其實我好開心呢首歌最後會變成呢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唔係特登係刻意做嘅，係純粹自然流露咯，可以咁樣講。 本身你初頭寫嘅時候冇話諗住嗰個，即係或者懷住嗰個情緒會係點樣多，因為而家就真係講緊有一種休閒喺裏面，即係慢活一啲，但本身係咪？ 本身係好慘嘅，本身我自己覺得首歌好慘嘅，而家係。而家變咗反而多咗層次咯，係少少揞住，但係又好似展望將來咁樣、 原本嗰種慘係去到乜嘢程度嘅慘，或者可能你寫嗰下係諗緊啲乜嘢慘嘅狀況， 極哀怨嗰啲咁。 咁其實呢首歌都係我覺得因為寫嘅時候其實上年寫落嘅，咁咁啱嗰一。段時間人生我算是叫做自己一個低潮啦，好像所有嘢都好唔順利咁嘅。咁但係當你越唔順利嘅時候，就會越多朋友想去安慰你，就喂一齊出嚟玩啦，出去吃喝玩樂又好，咩睇下戲啊又好，乜都好。咁變咗嗰一段時間咧，其實我就俾好多唔同嘅朋友去包圍住我，咁就變咗好似人格分裂咁啦。出去嘅時候好開心啊，嘻嘻哈哈咁樣，但係翻到屋企嘅時候又係自己一個喺度諗下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咧咁樣，咁就變咗其實 Everything's Fine 呢個歌名同時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就係問下自己究竟其實我而家好似好開心咁做緊而家啲嘢，但係其實係咪真係所有嘢都好好咧咁樣？ 哦，咁嗰陣時嘅你係、那個答案係其實知道自己係唔 fine 嘅，其實 冇答案嘅，即係對算。是对自己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过多几年甚至可能其实几个月之后我已经有不同的看法对这份歌词 会不会是因为当时的、未开始正正式式好像现在这样踏上为自己写歌的这条路所以会有一个比较学你说就是啊自己到底做啲乜嘢咧，或者做緊乜嘢咧嘅感覺喺度， 都係冇錯，的確都係有種迷失嘅感覺喺入邊嘅，都係。 而家開始寫個歌之後就唔同咗啦，應該 少少唔同咗。而家反而寫得多咗歌之後，就會覺得可能係比較係音樂路線上嘅嘢會諗得多咗，例如可能佢首歌要 funk 啲啊，跳啲嘅咁樣。但係其實 Everything's Fine 呢首歌本身寫嘅時候，真係純粹係 真情流露咯，叫做 即系同埋记录下， 系啊，记录下嗰段时间嘅人生系点样。 咁所以系咪嗰只即系，即我话嗰阵时开始写到咁上下，慢慢完整咗佢啦。系咪都有谂过就系、是、好，我一出就出呢首？点话其实好似你咁讲，都写落唔少嘅嘢喺个 library 度，都要拣选边只嚟做第一 plug 咁样。 其实写因为我由细到大 keep 住一度都写好多个嘅，咁但系。嚟到呢個位係，其實呢首歌我上年嘅時候已經upload 過一次上去上網度嘅，咁但嗰陣時我係冇諗過要俾人聽嘅直頭，純粹 upload 上去係當自己 開心， 係啦，自己有個 record 喺度啊 ，upload 咗首歌上去，咁可能我之後首歌唔想 delete 咗，我有個 backup 喺度咁樣，咁但係去到係我多好多朋友聽咗都覺得啊呢首歌真係好好聽，唔得你一定要去試下俾多啲人聽到，跟住我就係問嚇點樣俾多啲人聽到啊，我冇簽公司，我又唔會寄啲 demo 去啲唱片公司度俾人聽咁樣。然後就先發現原來自己想去做一首歌啦，宣傳一首歌啦，或者去派台係一回乜嘢嘅事咯，就自己做好多 research， 其實睇好多 Google 啊，啲人點做啊咁樣。 How to send email to radio in Hong Kong？ 我覺得你好叻啊，你可以成功派到上嚟，我要恭喜你，多謝啊！你靠啲嘢做到呢樣嘢。 咁所以就要經歷嗰啲好繁複嘅一啲叫行政上嘅啦，即系 冇错， 系啊， 同埋最繁复系要突破自己嗰个关口啊，因为始终自己作一首歌，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即系唔好讲一首歌，可能你自己作完一样嘢，你唔系几够胆俾人睇嘅，你自己开心作完啊，好好、啊，我觉得，但系你始终要拎出嚟面对群众嘅时候，都系啊唔好啦，好似唔系几好、啊，不如改执多少少先啊，呢、這个 focus 好似呢个音争少少、啊，唔系咁就变咗，其实拖咗好耐嘅，不过而家叫做終於拎咗出嚟俾大家聽到嘅，咁都好開心，係大家都中意嘅。 其實前前後後去做呢首歌，即係由寫 demo 開始到真係完成曬成個成品，係用咗幾長嘅時間？ 其實好快嘅，一個月左右。 哦， 真係算快。 因為其實首歌我原本我話好慘，個 version 其實一晚就寫咗㗎啦，只不過擺咗喺度好耐。有陣時候覺得好似真係太慘喎，跟住諗諗下又唔係啊，不如試下加啲鼓落去睇下點先啦，咁樣就。慢慢我諗整呢首歌淨係錄啲樂器就錄咗一兩個禮拜左右。咁我直頭係我覺得自己癲到嘅地步係有一日係唔得，嗰一日我一定要諗到嗰一 part， 我一定要錄咗佢，我就即刻請假唔翻工，就嗰一日淨係匿喺屋企錄咗嗰啲位咁樣， 冇俾老闆聽到。 但有冇諗過，即係呢一首歌啲可能樂器嘅部分，除咗可能用一啲叫做 program 嘅之外，真係揾翻嗰時夾 band 嗰啲 friend， 喂，我寫咗首歌，我真係好想即係再。policy 再正啲，可能個鼓揾翻以前嘅鼓手去打咧。 咁又冇，可能因為我習慣咗乜嘢都係自己做。 嗯、 因為以前就算夾 band 嘅時候，都係啲譜全部都係我打曬出嚟俾其他人。即係其實佢哋叫做係夾緊我首歌啦，衰啲咁講啦。但係都唔係嘅，佢哋有自己改自己嘅嘢、 嗯。 但係最 basic 嗰 係啊，最 basic 最底嗰嘢全部都我寫曬出嚟俾我啲同學咁樣俾佢哋做。咁係咯，可能我慣咗呢個模式就變咗。到而家自己做一首歌嘅時候，都係自己由頭到尾乜都整曬。 而家用咩 software 去寫啊？即係去砌啊？ 我用 Logic， 因為嗰陣時仲有呢、這個學生優惠嘅時候， 所以就一路 用到依家啦。冇錯， 呢個真係好緊要。 係好貴嘅，如果唔係你買一個原價嘅。 咁啲朋友聽完話好正，咁你話要過自己嘅心理關口，會唔會其中有一樣就係自己不斷再翻聽，然後再睇裏面有啲咩可以改？其實都要再執咗一啲唔同嘅嘢先至推出嚟。 係，我翻聽咗好多次嘅，但係最後我決定都係唔改。 唔改咯， 唔改算啦，有佢可能有少瑕疵會好啲，我覺得。 嗯， 係，我就因為我掙扎咗好耐，改唔改好咧？啊，但係改咗又爭好多。因為其實我本身錄嘅時候，我個 focal tick 已經都 tick 咗好多次啦。因為我自己冇用任何 auto tune 啊，或者 pitch 改 pitch 嘅嘢啦，純粹真係自己真唱出嚟嘅啫。咁、 嗯、 所以係遲遲後錄咗，我諗有差不多一百次，淨係不停 play 啊，唔係成首唱一百次啦，可能有啲位一段咁樣，變咗加加埋埋逐段逐段加加埋埋就成百次咁，但係都覺得唱得有爭少少嘅位，我就覺得算啦，我都唱咗一百次咯，咁、嗯、唱多次都冇乜用。 但我覺得個 vocal 亦都係一個幾 signature 嘅一個位置，就個聽就係因為佢裏面有一啲好似頭先阿斌講。 即好似佢會搭咗一啲聲啊，或者一啲 effect 落到去，聽落去好輕飄飄、好舒服嘅咁。其實你喺設計呢個 vocal 嗰個聲，自己錄完人聲要點樣 present， 係咪中間都試咗好多，同埋最後點樣會試咗呢一個嘅方法？ 係啊，冇錯，都試咗好多次，淨係唱法可能唱得有力少少啊，唱得lay back 少少都試咗啦。咁另外，我覺得至於嗰啲和音嘅 vocal， 最主要係因為我錄完之後覺得自己把聲，我把聲偏尖同埋偏薄。就變咗要搭幾樣嘢一齊出咧，就會好聽啲。就變咗，所以加咗幾個唔同層次嘅和音喺後面，就一左一右咁樣。其實我淨係嗰個 background vocal， 我印象中係六條嘅 background， 唔同嘅 range 嘅 background 係左右，即係左右各三邊三條 background 咁樣出。 係咁 vocal 之外，就頭先我估嗰樣，即係一啲樂器上嘅編排，個編曲上面 左右聲度， 係啊係啊係，冇錯，係呢啲係有特登諗過點樣出率嗰啲聲，尤其是係連咗好多background vocal 嘅時候，有好多和音加落去嘅時候，就更加有嗰個好虛幻啲嘅夢幻啲嘅感覺出到嚟。 嗯，咁係點樣諗？頭先講可能左邊耳仔同右邊耳仔，即係我估就係嗰個諗法，但喺你身上諗點樣設計係？ 哦，冇，其實呢個純粹只不過係一個 mixing 上面嘅選擇咯，就係、是、我又冇諗到好多好好文學嘅嘢又點咧？純粹係啊，好似個 base 因為要就開右邊某啲 frequency， 可能我要推過左邊少少啊。 呢、這個就係一個好技術性嘅， 係啊，冇錯。 但係會唔會話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即係有時都會有好多而家我諗 bedroom pop 都係一個好大嘅趨勢，自己一個人喺房間度做曬所有嘅步驟，會唔會話其實都好多類似相類型嘅音樂人，其實對你個啟發都會大？ 都有都大嘅，尤其是我特別中意幾個外國嘅 indie artist 啦，一個係我講得個名， 講得係 一個係Mac DeMarco 啦，一個係叫 Daygrow， 咁Mac DeMarco 就出名啲嘅，係 indie 嘅王子啦，啲人就話係，咁佢哋嗰種DIY 嘅方法我都都係 Google 咗好耐，究竟佢哋點樣做咧？攞咗啲咩instrument 落去咧，佢哋可能係有啲點樣 analog 啲嘅聲嘅，而唔係而家好 digital 咁樣嘅。點樣用啲 tape delay 啊，用唔同嘅 EQ 啊，compressor 啊，去做 mixing 嗰個階段，咁都睇咗好多呢啲嘢。 咁去到你自己去做呢首作品嘅時候，會唔會喺揀聲上面自己都有啲唔同嘅取向咁樣啊？ 都有嘅，其實我真係錄首歌嘅時候大約係諗好咗我想要邊一個聲嘅，即係例如個鼓可能你就咁聽個鼓係嘣巴嘣巴咁樣，但其實佢 layer 咗兩個唔同嘅 kick drum 啦，同埋兩個唔同嘅 snare 嘅聲喺上面，咁就搭埋咗就會有多咗少少層次，同埋個 snare 會有少少我會覺得係工業風啲嘅感覺嘅，打落去 同埋打落佢會散開，即係佢唔係好實淨一下咁樣嘅， 係冇錯。但如果你淨係用淨係好散個 snare， 佢個聲又會聲底會薄，所以就變咗個底要layer 嗰個實啲嘅 snare 喺底。 哦，咁就可以咁樣砌埋一齊，你可以揾到你中意嗰種聲。 係。 咁其實係咪其實？即係你有你中意嘅 artist 咧，頭先講嗰陣時上網睇就係可能未去到創造自己嘅歌之前，其實就係、是就跟住嗰啲步驟試下 software 砌下砌下砌唔砌到嗰啲聲出嚟開始。 係係啊，都係都叫，因為尤其是嗰啲 software 入邊好大個 library， 係 逐個喺度揾喺度試邊啲聲啱用。係啊係啊。 咁喺呢個文字上面啊，即係 Everything's Fine 呢一首歌嘅歌詞部分，咁係咪？翻翻去頭先講，哦，寫咗個音樂嘅 melody 啦，冇咁 set 之後超少少啦，然之後就再諗嗰啲歌詞，即係其實同步出現緊。 其實個歌詞就係我最原先好 set 嗰個 version 嘅，就已經寫曬成個底喺度嘅，最後砌翻落新嗰首歌度，可能係爭一兩句，因為咁啱砌唔到落去嗰、那個巴數嘅時候，就拎走咗嗰一兩句，覺得啊，有啲冇乜用啊，唔緊要，咁都好好彩嘅，咁都好好彩係那個歌詞成基本上九成啦，係真係將個唱法個 melody 唔同咗之後，都係啱啱好，可能即係純粹講數字上嘅問題啫。你嗰句有幾多個音，咁啱啱好可以砌到落去。 係， 咁呢個都好好彩啦。因為原本首其實都好意外嘅，因為原本首歌本身係三拍嘅，即係一二三一二三咁。咁但係而家變咗係普通一個四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但係嗰個歌詞都仲可以用到啦。 係 係冇錯。 咁你寫呢一份嘅歌詞嘅時候咧，咁又有冇一啲即係可能透過呢份歌詞，你最想抒發得再 強烈啲，除咗頭先講個靈感之外， 其實呢份歌詞最主要都係叫做對自己嘅一個總結，即、就、係、是、對嗰、那個嗰段我所講嘅人生低潮嘅一個總結啦、嗯，可能係一個告別嚟嘅，就係、是、係咪真係所有都咁好呢？唔好唔緊要嘅。嚟緊做好啲啦，呢個都係可能係叫做對自己一個交代，呢首歌都係叫做、嗯、 到完成咗呢一個作品之後，我諗其實 The Royal Leisure 俾大家初步嘅印象真係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即係好似坐住啲遊輪啦、啊， 其實都係 望住個海啊咁樣，其實都有少少即係可能類似 Room 307咧，都好超嗰一種嘅 vibe 喺度嘅。會唔會話你嚟緊自己嘅方向或可能做緊嘅音樂都已經開始會係傾向好啦，我要保留呢一種 The Royal Leisure嘅感覺喺入邊啦，咁樣 都又冇喎，我覺得，因為可能本身呢首歌都係一個意外，我就係覺得，所以可能又或者可能係我本身聽開啲歌，令到我本身個底係咁，我自己唔覺啦。我自己做完啲歌，梗係覺得哇好特別啊呢首歌，因為我相信好多音樂人都會嘅。喂，做完呢首歌真係好好好好出眾，同其他人全部唔同嘅。但可能俾人聽到唔係啊，都係你平時做開啲歌嘅咧咁樣。所以其實又冇特登去諗呢樣嘢嘅，反而可能之後嘅歌我會想可能個玩味重啲嘅。 嗯， 就係呢樣就係我想做到 玩味重啲嘅意思，會係可能係 funky 啲嗰種啊，定還是係其他？他可能歌詞啊，或者可能喺個曲式上面會玩 係成個譜點講好咧？成個都可以講曲式嘅，就是、所有樂器啊，或者成個編曲上面、嗯、因為我而家近期聽好多80年代嘅disco 或者 fun 啲嘅歌，我就覺得啊幾得意咯，啲音彈下咁樣，個動感好重嘅，我覺得。咁、 嗯、 就可能之後又唔會話一直都係呢個路線，但係唔同乜都唔玩下咁樣。 即係睇嗰期中意緊啲乜嘢， 睇下嗰期中意，係啊冇錯，跟住再加翻自己啲嘢落去，點樣令到可能將嗰個八十年代嘅感覺變？到一樣比較係屬於你自己啲嘅嘢。 咁有冇諗過呢一首歌都會有一啲畫面上嘅配合㗎？即可能自己揾一啲嘅唔知片段咁樣，可能砌個 lyrics video 好，或者點樣有冇諗過？ 都有諗過拍一個 music video 嘅，因為既然都出咗首歌，不如喺咁都拍啲嘢睇下。但係仲未有時間去做到呢樣嘢，好可惜。 我以為你話未有遊輪可以上， 未有金錢可以做到呢樣嘢。 但係本身個 image 嘅 scenery 都諗住，可能如果拍到就係揾個田園或者揾個湖邊咁樣，純粹喺我喺個湖邊度唱歌咁樣，就其實變咗係大家睇到嗰個畫面就都舒服嘅，配合翻嗰個舒服嘅歌嘅感覺。 咁、 okay. 呢個 single cover art 揀嗰張相咧，因為呢張相我覺得好夾嗰、那個嗰隻歌嘅嗰個陣取，呢個應該係咪外國 嘅？係啊係啊，New York 嚟嘅都係。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喺New York exchange 過嘅，咁我就好中意嗰個地方嘅。咁、我揀個 cover 嘅時候都喺度 碌翻啲相， 系碌翻啲相，因为我以前影咗好多菲林相，就喺度拣下边张好似fit 啲咧，跟住一见到呢张相就啊呢、這个又咁啱影到啲高楼大厦背脊，可能有啲嗰啲耶稣光喺后边打落去嘅，就觉得啊好似啊几有 feel 望到呢张相嘅时候，跟住再自己吞暗少少，就变咗而家有少少铜铜黄黄嘅感觉咯，系。 同埋嗰条吊桥嗰啲索一条一条咁样，就好似有啲 layer。 系啊，冇错。同埋有个距离感咯，即系你望到佢喺前边，但系你又唔系掂得到嗰样嘢，就同其实都 fit 翻个歌词嘅，就系你有好似你好开心咁样，但系其实你触摸唔到嗰啲开心嘅，咁究竟你系咪真系？所有嘢都 OK 咧，咁 即系好似歌词最尾嗰、那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系咪真系所有嘢都 OK 咧？咁样咁啊，留待大家听完之后自己感受会系点啦。咁啊，今日非常之高兴认识 The Royal Leisure 啦，亦都会期待呢首歌快啲可以有时间可以整到一个 visual 上俾大家睇，同埋之后你嘅作品嘅。今日多谢你， 多谢 you, 多谢晒 ，thank you。 On a Sunday afternoon, I thought that you knew. When you put it in a sink and washed the pouring rain, it's the coffee smell that makes me wonder how we got it this far. In the scrapbooks and the letters, can't seem to remember.But I guess that's alright. Oh, did I get it's alright.